好啦，咁啊，頭先啊講到啦，即係呢個胡方咧就帶公安啊，去到呢個湖南深州呢個地方，呢、這個深字咧就兩個木字一個耳仔嗰、那個， 唔識讀 都幾難讀嘅，係啊， 查咗好耐我都 幾陌生嘅地方，我未去過，去過未啊？ 我未去過，我都未去過。 遍遊大江南北，應該好快又會唔會去嗰度望望啲風水啊？ 我都有一個地方我都唔敢去嘅，中國有一個地方叫做東北東三省，我到今日都係未敢去呢個地方，因為嗰個地方係全中國最多靈異的地方嚟嘅，可以講係，或者係叫做嗰度嘅狐仙係好厲害嘅。 喂，呢、這個要另外啦， 係有機會要講嘅， 講下。 呢、這個我係唔敢去嘅。 開一個節目，咁今日我哋講呢一個咧碎屍田場嘅情殺案啦，就喺呢個湖南嘅深州度發生啦。咁啊頭先就講到阿胡芳咧就帶公安啦，去到一個好偏僻嘅郊區嗰度嘅一間石屋，就揾到咧一啲殘肢喺埲牆後面，嗰埲牆咧自己砌出嚟嘅。好啦，咁但係佢究竟咧係點樣將呢啲屍體咧，係由一個好遠都頗遠嘅地方運去呢一個石屋嗰度嘅咧？不如帶大家去翻現場先。 司機。唔該曬。 哇，小姐，你兩個脾氣咁重嘅，裝住啲咩㗎？ 哦，書嚟嘅啫嘛，我攞去雙南鋪院嗰度俾人啫嘛。 哦，原來係咁。 的士司機聲稱，2010年嘅7月23日朝早9:00幾，幫客人胡芳將兩個紅色嘅夾由一間賓館嘅房間攞到車上，但係因為當時佢覺得個夾實在太重，所以分咗兩次去拎。做乘客的永远不会知道自己遇到过什么司机，同样司机也都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接载的是什么乘客。 例如那个花家姐啊，就阿胡芳啊，就拿了这两个夹就上那个的士啊，仲系个司机咧亲手帮佢咧，就因为太重了就每次拎一个。咁我谂即系如果嗱，其实大家知啦，根本箱里面装住系乜嘢都呼之欲出啦。好啦，咁一个我谂大概167磅嘅男仔啦，即系分成三节就摆喺两个夹度。咁大概有几重咧？每个夹？好似一個數學題， 加減數嚟㗎， 就放咗嗱， 80磅 一個 keep 咯。 佢中間啲血咧，應該係放咗喺現場嗰度，即係嗰個酒店。 喂，其實80磅一個 keep 唔係好重㗎，大概都係20-30公斤嘅喎。咁我平時即係過關都分鐘20-30公斤啦，嗰個 keep。 唔係啊，重㗎，重㗎，即係20kg 已經好重。 20kg 咯， 但係個司機就形容翻咧，佢口供形容翻咧，當時真係覺得異常咁重啊。係啦，佢覺得如果係書嘅話，點解書可以重到咁？ 哇，書又好重， 書都可以好重， 書真係可以好重。 咁啊，當時佢冇諗過係會係屍體啦。 咁冇，因為見到嗰個女仔即係斯斯文文、細細粒粒咁樣， 係咪？如果係都 搬唔喐，又好似好正常噶嘛，係咪先？ 係都唔會俾佢上車啦，講真，真係。 其實點解冇啲血水或者啲嘢滴出嚟？ 犀利啦呢樣，佢就係放血放得好。好清好好 好好乾淨啊！ 好乾淨啊！因為嗰個賓館咧，即係後屘啲人講咧，入到去咧睇翻嘅時候咧，佢成間房係冇血嘅，即係得個廁所咧有啲血跡喺度。咁當時咧嗰個司機咧就由呢個頭先嗰個紅太陽賓館個地方咧就車去一個叫雙南學院嗰度啦。是140元的車錢，140元車錢是幾遠啊？真係 至少2-3個小時車程喎。如果是搭的士的， 幾遠啊？呢、這個地方 咁可能佢俾咗少貼士，因為佢幫手搬啲咁重嘅嘢， 有機會。 咁佢仲要喺呢個學院咧，就再轉車嘅，可能就即係想再掩人耳目啦，就唔想直接去到嗰個佢想埋屍嘅地方。 其實都幾冷靜喎、啊，呢、 這個係去雙南學院，再接一個的士，就去到近近地一個呢、這個石屋嗰度。咁佢呢個石屋，佢喺呢個石屋附近咧，嗰度翻工啊、居住啊咁樣嘅。好啦，咁即係話咧，其實佢係一個好遠嘅地方咧，就殺人， 就然之後咧就運到一個好遠嘅地方埋屍喎。咁、嗯、 其實地方方面其實佢諗過曬喎，因為如果突然間即係佢諗嘅話，可能諗唔到 即係有好似有預謀， 有啲預謀 係啊，即係如果我殺人就攞去邊度，攞去邊度咁樣。 咁、嗯、其實點解公安會揾到呢個紅太陽賓館嘅咧？又咁啊，因為咧嗱，再講翻轉頭啦，就係話咧啊，打電話呢個屋企人誒胡軍屋企人咪報啊，唔係胡軍，劉軍屋企人咪報案嘅，咁啊公安咪即係開始幫手調查噶嘛。咁啊胡芳又好似又話去旅行翻工如常生活，但係咧當佢哋再查落去嘅時候咧，就發覺呢個阿胡芳咧同埋劉軍咧曾經咧就去過一間紅太陽賓館嗰度咧。過夜嘅， 所以話啦，即係內地公安係有啲辦法嘅。 點會 check 唔到啊？有曬記錄噶嘛？咁啊，跟住咧，仲要發現咧，呢個紅太陽賓館當然咧就攞啲 CCTV 閉路電視出嚟俾公安睇啦。睇到啲乜咧？嗱，俾大家睇下，睇到啲乜？ 嗱，其實咧，當日就發現啊，喺22號晚嘅大概9點左右咧，嗱，咁個賓館嘅負責人咧就帶咗阿胡芳入去，冇幾耐之後咧，大概9點30到咧。9點30到啊！劉軍就一路講電話，一路入去就入咗呢間201號房。 係。 再夜少少，大概12點30嘅時候，就見到胡芳又走咗出去，唔知做乜。原來咧，佢就係買啲宵夜翻嚟啦。冇錯，呢個女仔就胡芳啦，紅色衫嘅，仲慌死人認唔到啊！咁鮮色。入翻房之後咧，就一路都冇再出過嚟，直至到第二朝早咧，又再見到呢個嗱，扎咗條馬尾嘅胡芳行翻出街，又做乜鬼咧？係，又係佢一個人嘅啫。佢就原來買咗一個 gift 翻嚟。 嗯， 呢個 gift 係新買嘅。 衫 喎，佢真係好識。 佢本身中意紅色啩，應該 嚇。 入咗之後咧，就再買第二個 gift， 一個都唔夠，買夠兩個。咁個舉動啊，都唔係好奇，因為喺即係賓館嘅時候咧，即係買 gift 嗰啲嘢都好閒，係咪有嘢攞走？後來嗱，佢再晏少少嘅時候，7月23號嘅大概7-8點、9點左右咧，就開始揾個叫的士啦，的士司機就走上嚟咧，就幫佢搬咗嗰兩個 gift 出海。嗱，成個過程咧，閉路電視當然影曬啦。 嗯。 呢、這個亦都係最後咧點樣捉到胡芳嘅關鍵。 其實你喺大陸犯事咧，捉唔到你係好難嘅一回事。 其實佢係咪真係 好容易可以捉到你？ 佢究竟唔知道，即係不即係佢佢冇留意到係有 CCTV 啊，還是佢係特登俾人知咧？唔介意。 佢就冇理由特登俾人知，因為佢做咁多嘢嗱，即係又要準備棄屍，準備點樣毀屍滅跡啊，點樣將啲證據燒咗佢等等。我諗佢唔係想人知啦，一定嚇。但係。以佢咁聰明啊，佢亦都唔係蠢噶啦嚇，佢做得咁多嘅安排，又話即係安排定自己去咗旅行啊等等咁詳細嘅嘢，佢冇理由唔知道咧。一般嘅咁樣嘅旅館或者任何店鋪都有呢個 CCTV， 好唔出奇噶嘛。 但係咁喎，如果唔想俾人知道，又冇理由喺賓館殺人嘅喎，你好難俾人知嘅喎。咁係咪即係突發性嘅咧？突發性要殺 人。因為其實啊，呢個胡芳咧本身唔係住喺嗰個區嘅，佢同阿劉軍咧唔係住喺同一個城市嘅。咁所以佢要嚟揾阿劉軍咧，即係頭先講過啦，佢哋兩個其實分咗手噶嘛。但係其實女方就幾痴纏下，就唔想分手，所以依然咧即係有啲藕斷絲連，就一路咧就揾嗰個即係男方。咁頭先見到咧，9點到入住，好明顯佢就即刻打俾個男方話俾佢聽，我而家喺度啦。咁個男方就聽住電話過行過嚟嘅，咁可能都一路聽住佢講緊電話，即係其實。佢就唯有住賓館，因為佢唔係當地人啊嘛，咁所以佢就冇得揀。 咁啊，佢就後嚟其實佢都好快咧供述翻佢嗰個犯案情節嘅喎。咁佢就話咧，原來咧就咁嘅，當晚咧就7月22號晚啦，嚇夜晚嘅時候咧，佢就約阿劉軍咧就去賓館嗰度啦。咁去做乜咧？咁啊，一男一女拖友去到賓館，咁你話做乜咧？ 分咗手㗎啦。 啊，分咗手係咁藕斷絲連啊嘛。如果唔係個男嘅唔會去啦。咁可能大家又做一啲嘢未講掂咧。咁啊，原來就話説咧，呢個劉芳啊啊胡芳咧就話啦，其實佢當時想咧就同個男仔咧就。即係箍煲嘅，諗住咧睇下有冇得掹嘅嚇。咁而個男嘅咧，佢話就嚇就男嘅就同佢咧繼續咧發生關係。賓館嗰度， 佢就話咧9點30，佢頭先見到佢劉軍入咗房之後咧，就佢哋大家傾，但係雖然唔係好傾掂數，但係咧都一樣發生咗一次關係。跟住咧就可能輾轉間搞到成12點到咧， 出街食個宵夜喎。 佢買宵夜翻，買宵夜翻嚟啊！淨係得個女仔嗱，嗰時已經係得個女仔出去㗎啦。究竟個男方啊？嗰陣時係瞓咗定已經死咗咧？ 嗱，據佢所講咧，佢就話當時咧食完宵夜咧翻嚟咧繼續講數嘅，咁啊，但係男仔咧就決意要分手，係啦， 決意要分手，你又做乜仲瞓喺度咧？ 係咯，點解唔一齊出去食宵夜？咁佢 點解唔翻屋企咧？ 咁其實我諗個男仔想走㗎啦，但係又即係想好嚟好去。 大家再即係諗住安撫下佢情緒，又驚佢自殺啦嗰類咧，啲女仔有時 呢、這個都同呢、這個呢、這個胡芳啊，佢嗰個性格好有關係，因為聽講佢咧就即係躁意非常之強勁。 喂，有個聽眾已經知道咧，話佢佔有欲好強啊，咪即係早知呢單案嘅咧， 咁有啲人都會知 嘅，係咪有內幕啊？ 係啦，佢就話阿胡芳咧佔有欲好強，俾你估中啦。咁佢真係一個佔有欲好強嘅女仔， 佢勁到真係好犀利，唔非一般嘅佔有欲啊！ 係啦，咁所以咧，我諗啊，劉君咧都好驚佢出事啊！ 是怎樣的佔有欲 呢？即是他其實小時候其實已經中學已經認識了劉君的了，咁其實 青梅竹馬 可以咁講，但其實個女仔中意個男仔多過男仔中意個女仔，咁、個女仔咧就不斷咧就即係暗追啦，又中意擺個生果入個男仔嗰個即係書包入邊啊， 係喎，大陸真係好興送蘋果嘅喎，原來咧， 即係有人送蘋果，應該真係有意思。 係我而家喺度讀醫咧，我即係我大陸讀醫嘅時候咧，我先知道咧。是聖誕節啊、過年啊咁樣，唔興送咩禮物個，個個都送個蘋果俾你嘅喎。 係咪代表一個心咁樣咧？ 好似個意思㗎。 唔係，可能係咪平平安安、和和果果啊？又夠平，又夠好咁樣，係啦，又有結果咁樣。 平平安安又有結果。 咁總言之就係、是、其實可以話咧，佢啲朋友就會講翻，其實係女追男嘅嗰段呢段關係嘅開始嘅時候。咁但係咧，即係邊個追邊個都好啦。及後佢哋去到大學咧，就真係喺埋一齊，因為大家都讀醫科啦，即係有關係啦。都唔知係咪個女仔係咪一就嗰個男仔讀醫科，佢又夾硬去讀醫科啫。咁總言之，佢兩個讀埋一科，咁跟住就大家係比較 close 咗啲咧，就真係正式拍拖啦。咁、但係呢個女仔嗰種躁意咧，就係咧，只要佢見到呢個男仔同任何一個女仔有短信嘅來往啊，甚至傾偈啊，或者係其他嘅接觸的話咧，佢就一定去走去鬧嗰個女仔嘅。 同埋佢屋企人講翻咧，即係個男仔屋企人講翻咧，就話。佢身邊即係阿劉君咧，身邊所有女仔咧，知道佢有個咁嘅女朋友嘅時候咧，佢根本咧就唔敢行埋去。哇！用乜嘢啊？殺咗我㗎！我同佢傾下偈，你都即係走嚟斬我兩 刀。喂，唔殺我都煩。 其實阿劉君都好大壓力㗎喎，每一日都好大壓力。 所以我諗佢 呢個中意佢㗎喎，真係。 可能佢有機會想飛佢好耐嘅，但係咧就驚啊，因為唔知道你會對我做乜。嗱，有機會係咁嘅。 亦都係，同埋 可能 唔 識拒絕人啊。由頭由細到大一起成長，不懂懂得去拒絕 他。咁我諗啊，有種都有種愛意喺度嘅，即係又唔想去咁痛苦啦，但係又即係唔可以同佢一起啦。 但係因為對住呢種型嘅女仔，其實你好難同佢講分手嘅，大佬。仲要日日成日即係同一間學校見到面嘅咧，佢真係會發癲噶嘛。 佢仲一齊做嘢添啊，兩個。 即係啊，佢真係會發癲噶嘛，好難搞㗎。 咁所以我諗佢當日喺賓館咧，佢自己都矛盾嘅，即係又想走。咁咧又驚個女仔出事，又驚自己出事，可能好多個恐懼都唔頂啊！咁但係當時咧，佢都諗住即係去結束呢件事啦，好好地。點不知咧個女仔咧就點咧？佢就咧諗住佢原來咧就一早咧就準備噶啦，就帶咗咧20粒嘅安眠藥去。其實佢係做藥劑師噶嘛，好容易就攞到安眠藥。 就喺醫院笠咗20粒安眠藥啦，係咪？ 攞咗20粒嘅時候咧，佢就將佢咧中碎咗佢先。咁然之後咧就擺落一個叫旺仔牛奶，我就冇飲過啦。你係飲過啊？ 好重口味嘅， 好甜嘅嘛， 好重口味， 又甜又流咁樣。 即係有豐富嘅三聚氰胺。 咁呢間公司就真係多謝佢啦，攞嚟做呢個殺人嘅嚇呢個道具。咁佢就將嗰啲安眠藥咧就溝埋落去個牛奶嗰度。咁我諗佢咧就發覺講唔掂數咧，就要喐手啦。咁初頭有冇殺意唔知啊？佢就首先咧就俾咗呢個牛奶咧佢個情郎飲，劉君啊。飲啖嘢，飲啖奶先啦，大家。 其實好大陣味嘅喎，係咪咧？ 有大陣味有結咧，應該有啲粉末喺度噶嘛，至少都。 應該會好苦咯，即係嗰廿粒。平時我有時我瞓唔著咧，我會食四分一粒安眠藥嘅，都好鬼苦嘅，個成個口咧苦嘅喉嚨。咁咧佢溝埋到咧牛奶度咧，一定有異味先啦。 大家係讀醫噶嘛， 但係廿粒嘅好大陣味，點解佢仲飲得落咧？嗱，唯一嘅諗法咧就係。其實你知道大陸啲藥啦嚇，廿粒就信唔過嘅。 其實究竟廿粒有幾大粒咧？ 得兩粒嘅份量 嘅標準係點樣？ 嗰時有個笑話就話有個人農民想自殺咧，就買咗啲毒藥翻嚟，跟住又死唔去，跟住又買咗燒酒嚟慶祝，點不知就死鬼咗，因為個燒酒咧就係 假酒嚟嘅， 假酒嚟嘅， 嗰個毒藥咧就係麵粉嚟嘅，就係咁樣。 咁究竟係咪即係呢個女嘅都知道即係啲安眠藥未必咁勁咧，所以就要帶廿粒咧，定還是即係想自 豬？廿粒先夠使。 置諸死地咧，要將廿粒一個人食廿粒安眠藥死得噶啦嘛，可能 係咪？係啦， 佢係咪即係其實想用安眠藥就直接毒死個男仔咧？咁又唔似喎，因為咧男仔食完之後咧就瞓著咗，佢咧就再用一個道具去整死佢嘅，即可能佢覺得安眠藥未必得嘅。咁然之後佢就用一個枕頭面被去焗再焗死佢。 其實係咪一種即係其實佢已經知道呢個人已經死咗，但係佢覺得呢個仇恨啊？仲未發泄到咧， 可能 再要用一面被再焗焗。 可能佢要確定佢真係死，因為咧始終食安眠藥可能即係好似昏迷嘅狀態，但係其實未必死咗。 即係佢唔 make sure 佢係咪死咗。 佢真係想死，咁但係嗱好明顯啦，佢嚟到之後，佢冇一開始嚟到呢個賓館就俾呢啲藥佢飲咧，咁其實佢仲係。 想看看有沒有機會復合，如果復合到的話就不會走這一步了。其實那個男仔就做錯了一件事，就是 你說還說就不要跟人搞事了，你既然分了手是不是，那你令到個女仔有一個幻想，即覺得其實都還有機會的，還有希望。但是當我以為還有希望的時候，買個宵夜回來跟她再談，你說不得喎，大佬。 不過你話有冇發生關係呢啲情節咧，我就覺得都係個女仔自己講翻出嚟啦，始終即係死無對證嘅。咁啊，話唔定個女仔自己幻想出嚟咧，即係因為佢仲係覺得同個男仔好好親密嘅關係，所以佢就可能佢虛構出嚟都唔定。 但係因為你有幾個鐘你都冇走嘛，即係個女仔出咗去買宵夜，其實大把機會你走啦，你都冇走， 其實可能已經死咗噶咯喎，有機會噶喎。 我當佢未，我當佢未死嗱，佢個口供係未死嘅，翻去再即係傾一輪先。 咁就個男仔有問題喎，如果你未死，你咁都唔走嘅時候， 你唔走咁個女仔可能會覺得有機會。即係你都唔走，即係你都未對我死心啦。即係其實仲有數傾嘅，即係你想我改啲咩咪改咯，嗰啲咁樣嘛。咁你變咗你仲俾到希望人哋之後，你再一次拒絕佢咧，咁嗰個即係受傷的程度好重啊。 咁冇嘅，我諗佢都係一個始終即係雖然話對方係可能情緒有啲問題，但我諗佢未至於諗到話對方會殺死自己嘅。如果唔係都唔會繼續留喺賓館嘅。 頂籠個女仔喺度要挟自己殺自己嘅，即係自殺啊！你幹嘛啊？ 因為我係覺得佢係驚佢女朋友自殺多啲，我覺得。 係啦，我都覺得 呢個都會，呢個都會。 係啊，所以佢就即係唔想搞出人命，點不知自己身亡啊？佢都諗到自己會即 係 有咁嘅 智慧咯。 其實去到呢度 應該揾個屋企人陪埋過去嘅呢啲。 哇，咁啊應該唔得，因為呢啲都始終成人啦。即係唔想煩到，因為其實六月幾嘅時候，佢哋正式係分咗手嘅。分手之前其實都已經搞到咧，雙方嘅家長咧又見曬面，又性改傾咗一輪，因為佢哋識得太耐。 好似話有個訂煲費嘅喎。 嗱，俾封信大家睇下啦，13嗰張信嗰張相啦，咁就有一封咧叫分手信呢樣嘢嘅。咁係咩嚟嘅咧？咁啊手指指住咧就係阿劉芳咧，呢個胡芳咧就簽咗一個名嘅。胡芳嘅爸爸簽咗個名嘅。點解會簽咗呢封信咧？原來咧就話當時咧佢兩個講分手啊嘛，係咪？好啦，咁啊跟住咧。阿胡芳嗰邊咧就話好啊，咁你咪俾啲訂煲費咯，係嘛？咁啊，劉君屋企咧就揞咗10,000出嚟，就同佢協議，大家分手啦，你唔好再搞我個仔。 即係其喺大陸真係咩都係用錢解決嘅。 係冇錯， 咁多年嘅感情無啦，你個老豆同佢老豆會講，不如你俾錢啦。咁得意嘅你哋， 全部都可以用價值去用錢啊去 衡量嘅， 係衡量一條人命，你撞車撞死個人都係幾廿萬啫嘛。 即係佢哋覺得咩錢都係解決曬所有嘅嘢咁。 係啊， 好啦，但係咧，但係解決唔到佢哋真正嗰個感情糾紛喎，真係原來仲係藕斷絲連啊，個女仔根本咧從來都冇放低過。 即係其實主要個女仔呢個問題啫。 係啦，即係要繼續咧糾纏落去，咁啊跟住就帶咗呢個男仔去賓館嗰度，咁啊結果就搞出咗人命嘅。咁啊其實咧，即係喺佢哋屋企人心目中咧，一路都覺得呢個女仔就係好過分嘅做啲嘢，即係又瘋狂咁打電話俾佢，即係呢個劉君啦。咁佢家姐其實都講翻咧，就話哇，即係阿劉君咧屋企儲咗一大沓嗰啲電話卡咧，就係個女仔咧就係咁一日打幾次電話，就搞到成屋都係電話卡嘅。 哇！ 咁即係其實咧有時真係嘅喎，即係男女之間嗰啲執著咧，真係好容易出事。即係點樣可以放低阿大師點樣可以放低啲執著咧？ 其實講真啦，係咪真係一種對對方嘅愛咧？其實唔係嘅，都係自己嘅一種貪念嚟嘅，係嘛？即係有啲人話咧，即係愛你或者係兩個人咧發生關係嘅時候咧，最高嘅高潮嘅時候就係想將對方食咗落肚嘅。即係你會唔會話究竟個女仔喺肢解嘅過程當中會唔會攞咗佢條脷嚟吞咗落肚咧？好難講， 即係覺得好似完全佔有咗嗰個人咁。 係啦，完全嘅佔有，唔容許佢俾其他人。呢個係一件好可怕嘅事情。 睇下14嗰張相啦，咁啊有一張合照啦，睇到佢哋兩個咧，其實嗱，曾經一段時間都真係非常之開心啦，即係兩個人啊，我諗係周圍去玩啊嚇，或者係即係其實幾襯嘅，大家志向又相投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因為個女仔咧就太過投入呢一段感情，就自己放唔低嚇。 所以 咧，應該搞到 任何嘢都唔好太過執著，太過認真。如果唔係咧，即係。你要知道呢個世間上咧，任何一樣嘢都係無常嘅，嚇，包括親情又好，人嘅生命都好咧，係無常嘅。如果你覺得任何嘢都係常嘅、永恆嘅、唔會改變嘅時候咧，當一發生改變，你接受唔到嘅時候，你就會好苦啊。所以即係第一樣咧，大家要體悟啊，人生嘅一個無常。如果你接受咗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嘅生命咧 或者你的人生的眼光會看得更加遠。 就是因為接受不到，就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不愉快事件，都是因為這樣而發生的。 所以聽下大師講下道理，就少一些這些兇案發生的時候。 道理就成日講下，最緊要你自己接受都不是 自己要 自己一個感唔係好重要， 自己開導自己。但如果我哋啲觀眾咧，即係有咩你心理唔平衡嘅，都可以寫信俾阿寶善嘅，點揾到你㗎？ 揾你得啦，揾你 揾我就揾你， 係啊，揾你揾到我 㗎啦。好啊，咁啊嗱，我哋今日咧講呢一個案件咧，就發生喺湖南嘅深州啦嚇。咁一陣翻嚟咧，其實我哋會繼續講翻咧阿胡芳啊，究竟佢之後咧？那個下場是怎樣呢？是怎樣審的呢單案？同埋我哋今天會講多一單咧，就發生在呢、這、一個啲叫咩啊？湛江市 係冇錯， 湛江市嘅一單。 但其實是香港人的案件嚟嘅， 香港人的案件係發生在湛江市，咁啊同阿寶善大師咧息息相關，同呢個咧 資料啊， 靈好靈異喎。咁啊，大家咧 好靈異，非常靈異。 你行開聽下有幾靈異翻嚟。 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村屋门外午夜无名火起，汽车之内妻子面目全非，一日录音带暗藏烈火背后杀机。 一个适合警界、贼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东头湾道99号》，7月25号星期五晚上11点，为你送上南地离奇汽车爆炸案。 司机，唔该，东头湾道99号啊。 哇，小姐那里很危险的，夜妈妈你又这么漂亮，你不怕的咩？ 那这个我都知道，不过逢星期三五晚11点，很多人陪我去那里的，什么怕的？咦，我这么快就去到了，多少钱啊？ 你看不到个标的吗？99元，3个月嘛，我们明码实价抵到烂啊。 那这里一嚿水不用找啊。 Sorry 喎，我哋淨係收 PayPal、支付寶同埋銀行過數嘅啫，仲有唔收貼士嘅，詳情即刻上 www.radio99.tv 睇睇啦。